系练心术。萨格拉琴弦呢一只字咧，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。简单嚟讲，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，要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，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、最美丽嘅自己。喺呢个节目入边，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、社会学、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，同大家一起去成长、修行、修心，活出真正嘅人生。我系安静，诚斋练心术。逢星期日12点到下昼1点半，到时见。 好，嚟到我哋练心术节目啊，咁啊，即系新年流流啦，咁样，咁啊，今集我就请到一个我好尊敬亦都好喜欢嘅一个前辈啦，吓，之前都上过嚟嘅就系 Dorothy 啦，黄欣啦，咁我都介绍少少 Dorothy 先啦，咁啊 ，Dorothy 系一个极资深嘅心理辅导同治疗师啦，吓，咁啊都做咗数以唔知几多十年咁样噶啦，吓，咁啊亦都系咧，佢系。亦都搞好多咧，同心理學有關嘅一啲嘅公開嘅課程嘅，即係好出名嘅係九型人格啦，係嘛？即係上過佢堂嘅就知道，真係殊不簡單嚇。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就唔係講九型人格， 係 啦，我哋今日講另外一個咧係近呢幾年好 hit 嘅，但係佢嘅存在都唔止呢幾年㗎啦，但係近呢幾年喺香港啊、台灣、大陸都比較 hit 啦。咁而且係後邊有好多好似好神秘嘅理論，咁但係又好心理學，而且又聽聞個療愈效。效果咧都即系殊不简单嘅一个嘅心理治疗方法，叫做如果中文嗱有好吊诡嘅，嗱佢英文咧就叫做 family constellation， 系， 但系中文有几个译法嘅，又系家庭系统排列，有家族系统排列，有唔同嘅名称嘅。咁啊 ，Dorothy， 你会觉得系边一个名字会比较恰当啲？ 我觉得就而家都跟国内啦，加牌就算啦。咁啊，究竟家族？定係家庭都唔重要啦，就係、是、家排。但係我覺得好特別嘅地方，頭先 Annie 你喺度講咧，我自己喺度回帶。香港好得意噶，啲嘢咧成日隔幾年又鹹魚翻身。我諗海寧格第一次嚟香港應該係2001，我都唔記得啦。即係唔係12啊，即係2001或者2002年啊，好耐。咁但係佢個呢一個咁特別嘅工具咧，可以講話。影響好多人。如果你有嗰個時候有機會係遇到Hellinger， 佢幫你做個案咧，哇！你真係 嘆為觀止啊嘛！ 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你真係好大嘅福氣。咁佢過去幾年都即係佢好似前幾年都有翻，但係隨著佢年紀大咧， 90几岁 係啦，佢而家做嘅個案越嚟越少啊！即係就算佢嚟到香港，去到做，可能佢一日朝頭早10点開始，佢做12点，可能做得一個個案、兩個個案；下晝3点開始做到4点半，可能又一個個案。咁你真係排唔到隊啊！咁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因為10多年前喺台灣種咗呢個種子。咁一路依個種子咧，都係一段時間咧，又會爆幾粒出嚟。咁又突然間啲人說哇，好勁啊，好勁啊！咁我覺得今次都係一個緣分咧，可以利用你同你傾偈咧，可以將我哋最早接觸同埋，因為嗰陣時我都係海寧隔離嗰個做翻譯嘅工作啦。咁我都好多時都。佢都會教我好多嘢，咁可能有啲嘢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咯。係啦，咁我都俾少少補充少少啦。海寧格就係呢一個家，我首先叫佢家牌啦嚇。 家牌係 家牌嘅呢一個嘅創始創人。 始創人係 啦，咁而海寧格本身應該係一個德國人嚟嘅嚇。咁就佢頭先阿 Dorothy 提到咧，佢係2000年左右嚟亞洲啦，台灣係嘛？ 我都幾有少混亂啊，因為真係年紀大嘛，正如你話好資深。咁我諗係應該係2000年嘅，咁但嗰陣時我都好幸運，最早接觸海寧格咧，就應該係香港一位導師叫李宗瑩 Valent 嚇。咁我諗好多人都認識佢噶啦 ，NLP 啊，支付啦，佢同華人啊，徐神父啊，都係好多功勞。但係實際上啊，突然間醒起，最早咧Family Constellation 嚟香港唔係海寧格，係佢嘅徒弟。是 Dr. Weasel， yes yes， 啊，多謝你啊，你真係幫我回帶啊。其實當時華人徐神父 Father C 就已經覺得呢個學問好有趣，但係請唔到啊海寧格，因為海寧格喺歐洲好紅啊。咁但係咧，海寧格就有個徒弟係一位醫生啊 ，Dr. Weasel， 咁佢就第一次嚟香港。咁好慘啊！阿花師太錫我啦，佢話 Dorothy 你要做翻譯，我翻咩譯啊？ 我睇都未睇过，听都未听过，得噶啦！你哋识心理学嗰啲人就唔识，真系唔识。咁第一次就喺九龙华人。 哦， 九龙华人 喺华人啊， 系九华吓。阿、徐神父咧喺新心灵呢个范畴咧，佢功不可没啊。Enneagram 又佢带入嚟，NLP 又佢带入嚟，而家谂心 constellation 都 系一个都系佢带入嚟。 哇！ 咁嗰阵时咧，我第一次做翻译，我系完全唔知道点翻译。因为一阵间我哋再讲加牌咧，其实加牌唔系好使讲嘢，因为同传统嘅好多心理学嘅工具咧，都好多嘢讲啦。佢最厉害嘅地方系尽在不言中，哇，好犀利！但我好记得第一次，因为唔知做乜啦，佢要揾案主嘅时候，我真系唔识得点揾，但竟然就因为阴差阳错就揾咗一个。以前是我學生的女仔去做個案的，咁我哋而家如果數翻2018，咁我之前已經認識佢，咁加埋而家咧，我諗佢20年都有多，影響佢一生， 係咪？ 影響佢一生，因為佢當時嚟嘅時候，佢係好唔開心，好多憤怒，因為佢媽媽早死，佢係屋企唯一嘅女，咁屋企仲有唔知四個哥哥定全仔一女啊，咁佢又要照顧佢爸爸，好多憤怒。当时未兴讲的绝对是 Angry Bird， 是、 但是做完那个 constellation 之后很大改变，他整个人松了，结了婚了，整个人呢 你只是好像判若两人，再也都因为那个 constellation 打后呢，他自己是走入很多新心灵的工作，他是、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访问过 Art of Living，香港是一個呼吸的、很出名的一個組織，他是差不多其中一個發起人、你想想是 很厲害的，由一個很憤怒、很多東西看不過眼、被家庭困擾的人到拆解了，然後可以將個心打開、我覺得這個就是 constellation 很奇妙的能力、 不如跟大家都講少少加牌大概是什麼來的、 OK 實際上呢，我想我們的始祖、Hellinger Bert Hellinger 海靈格我們叫他他經常、在我們第一次接觸他，終於就在台大、因為那一次見了他之後，就見到他的學生都這麼厲害，知道老師在台大當然要飛去啦。那一次的 trip 很有趣，李宗瑩 Valen 就好好好嘅，就我哋叫關照行家，咁佢就嗌咗我哋一扎已經當時喺行內做緊嘅導師一齊去，咁佢會形容叫做撐場。哇！點解你由台灣咁多導師，我哋香港冇人肉酸嘛？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就應該係十松啲人咧一齊去嘅，咁有心理治療師啦，飛去啊，全部都去，同埋佢嗰陣時好強調。是教的，即是说 他不是只是做案子的， 海靈格是教 加牌， 哇，梗系飞去啦，梗系飞去啦。咁嗰阵时我记得咧，台大咧系一个 podium 咁嘅斜路，海靈格咧呢度有幅相，不过有机会可以放大啲啦。 系 佢6尺高，好高大嘅德国佬嚟。哇！我哋喺台上，你知道通常你斜台望落去咧，嗰、那个导师都应该细咗好多。佢一啲都唔細咯，佢 bigger than real， yes， yeah。 哇！又嗰陣時佢已經70多啦，70啦，我諗佢，個型你好典型嘅德國佬，腰板直一直，但係咧佢講嘢又好細聲嘅，好温柔啊，咁而當時亦都要即刻要揾翻譯嘅，咁又喺佢身邊同佢做翻譯，咁我第一次接觸加牌咧，佢冇解釋乜嘢叫加牌。他用一個示範來做一個解說、我用我的殘留記憶，如果 Valen 在看可能都說 Dorothy 你記錯了，因為幾次去台灣前前後後可能有些記憶都錯，不過我最有印象他是這樣的，他通常就會叫台下的治療師、心理輔導、醫生很多人，因為台灣 很接受這些 training 的，特別他那麼出名，他呢就會說、請個案主上來、他因為六尺高嘛、你幻想一下亞洲人都不會太高， 我去到都是去到條腰那麼上 下，差不多了他呢很簡單在個台上好像我現在跟你聊天一樣，兩張椅子、他呢佢又高過你嘛，咁同埋佢隻眼真係炯炯有神喎。咁佢咧係德國人，但係佢用英文啦，當然。咁佢咧就又夾住支麥，咁佢只係問你 ，What is your problem？ 哇，咁你就会见到嗰班，你记住系社工啊、心理辅导咩人咯、啊？哇， 真 趁做唔系啊，趁呢个机会仲唔想讲好多啊？我爸爸又虐待我，我妈又对我唔好，即系你完全感觉啲人好似告解咁嘅，乜都讲，跟住佢就会怕你。咁啲人就啊，但系停啊停啊，跟住佢又望住你。What is your problem？ 吓、啊，你个问题系乜嘢？但系好得意嘅，佢唔大声。但是他真的讲入你的心、跟住那些人又尝试、可能要用一些心理学的术语，即是可能 我又有情意结啊，恋慕情意结，你明白吗？所有识的心理学的东西就要呕出来，跟住他又把你望住你，慢点了，跟住再慢点。What is your problem？、但是呢，因为我后期做他翻译，我可以近距离，当时在台是看不到的嘛，那做什么问三次呢？但是当后期我在他近距离呢，哇，原来他发功啊，发什么功呢？其实他第三次问更加明显、他的眼神由炯炯有神、变成是好慈悲。哇，那些慈悲呢是我做 穿透你的那种力量。 那你就看到对面那个呢、无论说你是医生 就开始哭了。 就哭、 通常有功力 控制不到。你直接是哭到呢，即有些、有些时候男人都会是直接哭到湿晒的。即原来是有很多东西，跟着他就不说话了、正宗的海灵格呢是不说话的。啊、跟着他就会，我哋第一次去台大见咧，佢就会咁，OK 得啦，好啦，跟住你喊晒啦 ，OK 啦，咁跟住OK， 好啦，台下你觉得边个你觉得可以代表你啊？ 系， 咁佢哋咁你台湾人梗系拣翻一个佢啲同学咁啊上嚟啦，咁跟住你个个案有冇第啲人啊？咁可能啲人个心都已经知啦，咁佢就会譬如叫一个女人，咁啊两个女仔或者点，咁啊有四五个人企晒喺台上。 可能代表不同的角色樣的， 所以就是加牌了。咁好大程度咧，去到那個時候咧，佢有陣時會問，有陣時唔會問。咁佢就會叫你搭住嗰個人，嗰、那個代表人物，就喺個台上。你覺得佢哋實際上喺個家庭裏邊個距離係乜嘢？physical distance 意思咧，即係話如果覺得嗰兩夫婦個感情係好好嘅，你擺佢埋啲。你會發覺如果個大仔好親近個媽媽嘅，可能個大仔就擺喺個媽媽側邊。如果你見到一個女已經離家出走咁，你就擺佢遠啲。咁其實擺完曬咧，佢就通常乜都唔做嘅，就叫個案主同佢又坐翻喺嗰度，好似睇嘢咁啊。 即係睇場戲，係 睇 大家兩個好似而家係 好似咁，係啊， 前面就有個案主喺度， 有五個人喺度啦，係啦。咁咧佢真係冇嘢做。又不讲嘢噶，咁呢五个人咧，你记住吓，我而家讲嘅系第一次啊，死啦！我谂嗰啲人真系心谂，我要做咩咧？啊，咁佢又好忍得嘅，咁啲你知认真嘅学生，梗系喺度画图啦。啊，男仔要坐呢度，女仔啊，圆形啊，四方啊，其实喺度揸笔记。 究竟佢排紧个 咩阵咧？冇嘢发生，但好奇怪，大约系30秒到。好奇怪的现象就会出现的了，就是五个人里面呢，你会见到有些人呢是有些很微的运动，强调是很轻微的运动、就是说你会留心，你会见到他突然间为什么会歪了、right? 又或者呢有些人会褪后、也都有些呢可能或者他的反应好，他真的会哭的。咁亦都有陣時會見到有啲人咧，即刻個頭耷曬落地嘅。咁喺嗰陣時候咧，得啦，停啦。咁啊，海靈格就起身。咁嗰個人由頭到尾都唔講，佢冇講過咩事喎，好強調啊，佢唔會問你發生咩事。咁跟住佢可能咧，嗰陣時因為要教我哋咧，佢拿住支麥。咁啊，海靈格咧當你係媽媽嗰邊個角色。How do you feel？ 咁樣好慢嘅。I feel very sad， 咁啊，即系好唔开心啊，吓，好好攰啊，咁跟住佢又行，咁啊够噶啦，跟住佢走去嗰个歪晒嗰个，咁嗰个其实好笑喎，佢讲嘅时候就话，我唔知点解啊，我只左手咧跌，我好想拉翻上嚟，但系拉唔到嘅，系向下拉嘅力大得好紧要，咁跟住唔知嘅，冇得解嘅，跟住另外有啲人咧，譬如有个系要耷落头。在個地嗰度咧，佢就真係個頭，佢點啊？佢就算擠個麥下低啦，佢個頭都上唔到嚟嘅，係咪？好似有一個好勁嘅力，咁跟住佢就講解啦。咁阿 Bert 就會係嘛嗱， 你望下呢个家庭，咁佢就问我哋嘅，好好噶。佢话如果呢个系个家庭，你会唔会觉得呢个家庭有啲嘢唔妥咧？咁个个都话，梗系好多嘢唔妥啦，好唔妥啦。咁佢又好可爱嘅，跟住佢就话，嗱，你哋自己首先你自己个脑谂下。你覺得是發生什麼事先？因為他想訓練我們嘛，你覺得是什麼事，那大家都會估啦，是不是好像作故仔的嘛，很 psychodrama。咁跟住咧，佢隔 但係我覺得中間應該係有個位咧，就係佢其實入邊嗰啲人唔係 play 緊 drama， 唔 係係咪？即係要分別 嘅 喎， 冇噶，完全唔同噶。 佢只係落到去就自然流露一啲嘅情感，自然流露一啲嘅動作， yes, 自然好似有種力令到佢要咁樣嘅嘢。係 啦，係啦， 因為真係我哋講緊係劇場嘅嗰啲嘅心理治療咧，佢要 play 一個 role， 係 啦， 佢唔係 play 緊任何 role，但係佢係代表緊某個角色。係 咁嗱，咁跟住咧，佢就俾我哋睇咗之後，咁佢就做嘢。跟住佢啦，嗱，我而家会做啲嘢啦。咁嗰第一转我见佢咧，佢真系做嘢嘅，佢就会将啲人喐下嘅。譬如例如嗰个人咁歪晒啦，咁佢就将呢个歪晒嘅人咧摆远啲。咁佢跟住就问下佢，咁你而家会唔会觉得好啲？咁有啲人会觉得可能好咗，但系有啲人会觉得仲差啲。咁譬如个爸爸妈妈可能个位置好奇怪，跟住佢就会又将个爸爸妈妈位置调下。咁调晒之后咧，佢通常佢好中意问我而家做完一转嘅喐动，你哋每一个人嘅感觉系点？咁佢真系 demo 俾我哋睇嘅。咁啲有啲就会话我仲唔开心啊，有啲就话我唔想你喐我，有啲系喐唔到嘅。即系你谂下个六尺高，如果佢揿住你想移动你，一定移动到你，但系移动唔到就移动唔到嘅。咁佢就有佢。咁佢跟住咧，佢又會講解啦。佢話：嗱，而家你見到咁啦，呢個又話覺得好啲，呢個仲差咗，咁你又會覺得係咩事啊 ？Right？ 嗱，你作為一個治療師，你個心你要有一個叫腹稿係咪啊？有個有樣嘢諗 ，OK， 好啦。跟住咧，咁嘅情形底下，佢有好多時咧，佢就依啲就淨係海靈界先做到嘅，佢就會喺嗰陣時候表演噶啦。表演咩咧？佢就會話。这个人之所以这样耷低头不停向住下，我而家会做的就是台下呢，你上来。那个就不是那个案主找的，他自己找，就会叫一个人，你上来你上来，跟住就 OK， 你就坐在那个人望住地下那个角度。OK， 他就要他坐在那里或者瞓在那里，次次都不一样的坐在那里。咁好奇怪㗎，嗰個人咧就傻更更㗎，你更加唔知咩事啦、 啊啊， 你咪坐喺度，你冇嘢㗎。 成班都可能唔知發生緊咩事。 唔知咩事，但係嗰個人一坐低，呢、這、一個耷低頭嗰個人可能崩潰㗎啦。佢可以崩潰，又或者佢直然走上前要攬住呢個人，係、啊、有一個好強烈嘅好似拉力，佢要去嗰度。咁但係咧、那個 drama 就真係我哋真係覺得好 dramatic 啦。嗰、那個人一出現，可能呢、這、一個。跛手嗰個咧，可能又伸翻直啊，然後呢兩個人可能好驚褪後啊，成個局唔同曬嘅。咁如果我哋個後期佢講，佢話我而家啱啱做咧，嗰啲就係 intervention 啦。因為實際上你睇到呢個家庭啲嘢係棘住咗喺度，咁佢第一講我哋最記得佢講，佢話通常如果一個人喺一個系統加牌裏邊，佢即刻對眼向下望地下嘅話，一定係死亡。咁即係話呢個家族係一定有一啲死亡嘅事，而係隱藏咗，而係令到佢哋呢扎人唔知點解喺呢個 system 裏面周身唔自然。咁啊，呢個就帶出海靈格個 concept， 喺個家庭系統被遺忘嘅人，一定要入翻個系統度。咁所以佢阿傻嗰個上咗嚟嗰個又莫名其妙，佢又未必有嘢嘅喎，佢只不過個角色，因為可能佢係死人嚟咧，都冇咩感覺啦。咁佢真係有陣時攤咗喺度咧，咁佢 個影響 你真係個個人咧 被看見啦， 係啦，被看見啦，但係個個人咧就會好崩潰啦。嚇咁嗰陣時，咁依個都唔算複雜嘅 case 啦。咁佢其實展露咗，佢又解咗咧，跟住佢話好啦，我而家做咩咧？我就做一啲治療嘅工作啦。嗱，好明顯咧，呢個系統裏邊有一個。被遺忘的人其實死了的被遺忘。現在大家都記得他了，是不是大家都看到他了？但是不足夠的，還要做多一件事，就是這個人本來在這個系統裡面是應該受尊重。所以最 classic， which 現在很多新派加牌的人個個都學海靈格，就是要人叩頭。可能這兩對夫婦呢，就要他第一件事就對著這個死者，就要他真的 真係真係三拜九三跪九叩嗰啲嘅，唔假得噶，係要叩到落地嘅， 係嘛？ 咁有啲情形 咧，誠心地叩， 好誠心嘅，你都誠心到噶，你會發覺嗰兩個人係願意嘅。咁跟住可能嗰個特別喊得緊要嗰個咧，咁可能嗰個就重要啲咧，佢就可能會阿海玲舅好中意咁嘅，佢就會講一啲話語。就叫那個人跟住佢講一模一樣嘅啫，就話你嘅存在係值得嘅，咁嗰個人話你嘅存在係值得嘅，你嘅生命係冇白費嘅，你嘅生命係冇白費嘅，我哋唔會忘記你，我哋唔會忘記你嘅，咁你記住要祝福我哋呢個家庭，記住要祝福我哋呢個家庭，咁樣即係一模一樣。讲完咗之后，叫佢再叩手。咁完咗之后咧，差唔多系咁。咁佢其实系跟住佢 walk around 嗰个加牌，跟住佢就会话，佢好得意嘅，佢就话，it looks good, right？ 即系系咪好个 energy 系咪好唔一样？咁我哋都觉得系嘅。其实真系好厉害喎，佢啲 energy 系劲到咧，我哋喺个台上都 feel 到。咁我哋都会觉得系咁系靓。咁跟住嗰個死人啦，個死人頭可以落翻，嗰個真係冇嘢噶。咁跟住嗰幾個咧，就叫佢落翻台，佢哋冇嘢嘅，係完全唔會受呢一個角色所影響。咁通常咧喺嗰個 moment， 你如果望翻嗰個後邊嗰個案主咧，佢可能有陣時有啲樣子就係好似佢睇到啲嘢，有啲咧佢可能跟埋喊。阿 Bert 以前好嚴謹嘅，佢跟住就會同我哋講。做完個個案，唔好騷擾個案主，佢唔會問你記唔記得呢個係邊個，佢唔問嘅，因為對根本唔重要啊。咁但係為咗教書起見啦，咁佢可能有陣時會安慰佢啦。咁佢話你睇到已經處理咗啦 ，OK？ 如果可以今日內，就算有同學嚟問你嗰個係邊個，你知道嗰個係邊個嘅嗬？咁嗰個人會岌肚或者擰頭都唔定。跟住不過無論點都唔好。讲，因为个系统已经做咗嘢啦，咁就会请翻佢落去。咁哇，我哋净觉得好厉害。咁嗰个人 讲一个系统，但你唔知道个系统系咩事。 系啦，你又唔知道系咩事。咁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年去系三日啦，喺台大啦。咁我哋你知啦，香港人冇嘢叻噶嘛，最中主要踩人墙噶嘛。咁我哋有十几个去，我梗系拱我啲人。 落去做啦，系嘛？ 哇！第二个系香港人嚟嘅，系我个朋友。咁佢咧就系、是。一路以嚟喺屋企都有多 problem，不過佢係一個好硬正嘅人。佢嗰個 case 就真係我而家去到今時今日都取笑我朋友。佢一落到去，阿Bert 真係好串。咁佢當你企喺隔離，跟住佢都未 男性定女性 女仔女人嚟，好型嘅。跟住佢就望住佢，又跟住同台下講，佢話一個咁樣嘅女人，你覺得佢會尊重男人嘅咩？其实是很串的、 wow， 喂，人家是很谦卑入来、wow， 是咯，学习 是不是，跟住他再停一停、yeah。 right？ 跟住那个想讲他的事，他说你未准备好、oh， 你未准备好， 他觉得他知道他来 challenge 他， 我觉得 more than that， 因为后期当然知道我朋友多些资料、yeah。 他说你未准备好，因為如果你未準備好咧，其實都係嘥咗嗰個機會嚇，咁、叫翻佢翻翻入去咯。咁但係我哋後期慢慢知道嘅情形就係、是，因為依個女仔咧係佢爸爸係唔想再要女啊，所以佢當日出世嘅時候，佢爸爸直情係唔睇佢嘅，咁佢由細至大都係覺得自己係完全好冇價值。他们差不多说他好，因为他的肤色很深色，他们直情觉得他都不像个女仔、所以他那个对很介意自己这个 女性的身份， 很多很多愤怒、也都不是意外他的婚姻很多问题、其实那句说话如果他当时肯听，不是 Bert 不是说他攻击着他，他只是说你一个这样的女人，你会尊重男人吗？你的婚姻怎會 work 到、其實他那個最關鍵的說話就正正講曬他的婚姻的問題， 可能啲感情， 佢個 theme， 佢個主題，佢個人生的主題，哇，就好厲害，好堅，好堅，即係我成覺得咧， 即係你每一次去，第一次去完咁啊，抄咗好多 notes 啦，又要做啲乜做啲乜啦。第二次完全唔係咁做， 就咁坐喺度睇就算啦。係 啦，第二次咧又會係另外一個方法。咁但係佢都有係好用心去教嘅。我記得有一次我自己覺得最感動。我哋可唔可以繼續講故仔定係講背景啊？你中意點啊？ 不如我哋讲少少背景，因为我哋仲有五分钟呢一节。 好，不如讲下背景啦。其实 Bert 咧本身咧，可能好多人都唔知佢其实系一个神父嚟嘅。佢系德国人啦。佢细个嘅时候咧，佢好似喺学校咧都即系嗰阵时都有校园欺凌，但系佢妈妈系好厉害嘅，即系帮佢捍卫个仔，令到个仔喺度读书。但系嗰阵时亦都啱啱纳粹德军啊咁，咁所以佢好快 二战， 佢原来五岁已经立志要做神父嘅，吓好犀利。佢系有 calling 噶，佢真系有。咁佢系应该喺南非做神父。突然间有一日佢自己讲，佢好大个声音，觉得是上主上天叫他，究竟是人紧要啲，定是教会紧要啲？咁佢就系嗰刻，佢突然间明白系人紧要啲，真 系 好似人哋做戏咁啊！即刻除咗个袈裟，但佢就除咗佢嘅神父袍，飞翻去德国。跟住嗰阵时候，佢就上咗好多堂啦，就系、是、Freud 啦、啊，所有啊咁。 嗰段期间啊 ，Justot 啊 ，Satir 啊，咁佢其实讲佢呢一个 头先所讲嗰啲全部都系 心理 学 嘅大 师 嚟嘅吓。咁因为佢好聪明，同埋可能佢教宗教嗰个背景好强，佢学嘢学得好快，佢好强调佢不属于任何宗派，佢从来都觉得加牌系一个。現象學，他只不過在他的工作裏面見到一些現象。可能我回來，我們一break完回來，可能就是說他第一次發現有這個家庭系統的那個故事，我覺得會 很精彩。 好啊，那我們轉頭就回來，我們聽 Dorothy 講故事。 人民超市推出三月優惠黃金組合，3月1號到15號，人民超市會員或即時登記成為會員，买罐装可口可乐，每罐只是1元，每人每日限买三罐。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级产品，野味的黄金咖喱，每盒500克，只卖28元。加热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级咖喱，几时想加送都咁方便。其他极底推介包括李潮传统风味韩牛肋骨500克装，原价160元，而家只系卖98元。挪威煙三文魚500克都是98元，紐西蘭雪魚柳440克36元，法國紅雞排腸仔10條只賣8元。更多精選優惠，記住親臨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選購。除了買滿300元即送海底金鍋撈現金券100元，還有神秘驚喜給大家。